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5集《赠药二》。赤焰道长带着沈庙和罗唐二人走的路十分古怪，或者说这一片近乎丛林的地方里原本是没有路的，赤焰道长却在某个时分拐弯，某个时分下跌，仿佛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倒是能出现一条清晰的路似的。他走的路却都是不好走的，有时候眼见着似乎是绝路的地方，却又能被他挖掘出一道新的路来。罗坛看得啧啧称奇，沈庙心中也有些惊异。罗坦问道， 道长，这地方您倒是很熟悉的模样，是经常来走过吗？ 贫道自小住在这里，自然熟悉。 赤焰道长得意地摸了摸胡子说道， 这些树许多都是贫道当初栽下的。 看来您是地道的大良人了，怎么之前听说您和小表妹见过一面呢？小表妹之前可没有来过龙叶，莫非是在龙叶遇见的吗？ 罗塔还惦记着沈庙瞧见赤焰道长时候那惊异的目光，显然是之前就认识的。赤焰道长意味深长地看了沈庙一眼， 贫道与这位夫人有两只签的缘分，不管在哪里都会必然遇见。 罗塔挠了挠脑袋，有些听不明白，沈庙却是若有所思。他总觉得这道士知道的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多。等这一回谢景行的事情过去之后，能不能再认真地向他问一问自己前生的事情呢？他心里刚刚冒出这个念头，赤焰道长就笑道， 夫人想要救人又想要问话，二者只能选其一，不可兼得，有得必有失，有失必有得。夫人一定要想好自己的抉择。 沈庙心中一个机灵，道士似乎能将他心里的念头看穿似的，这意思是想要问前世的事情就不能救谢锦行，想要救下谢锦行就要对前世的事情保持缄默，这算哪门子规矩啊？沈庙有些气闷，听得赤焰道长问道， 夫人心中可有了决定？ 罗坦好奇地看着他俩，不明白赤焰道长和沈庙话里打着什么疾风。不过沈庙自来就是这样的，说的话鲜少有人能听懂，他这样脑子不好的就更不要想明白了。沈庙淡淡道，答案可以想法子自己去寻，可是救人一事，我既不会医术，也不会改命，只得劳烦道长，秘密怎能和性命相提并论呢？还请道长救人为先。怪道士又是哈哈大笑， 夫人忒不诚实，说什么秘密和性命，倒不如说你将他看得比自己还重要，所以为了他而舍弃自己追寻的东西。 他神秘兮兮的一笑， 夫人的力气也因此消散了不少呢。 沈庙微微皱眉，那道士却随手捡了一个柳树枝条，像个孩童一般，嘴里哼着不知名的曲调，摇摇晃晃地继续往前走了。他只得跟上。道士走了许久，怕耽误事情，罗坦也不敢抱怨，沈庙更不会说什么。不晓得现在是什么时候，只觉得天色渐渐晚下来，日头都有些微弱的时候，道士突然停下脚步说道， 到了。 罗坦和沈庙皆是上前两步，只见出现在面前的却是一处巨大的山谷，这山谷花草芬芳，本就是六月盛夏花草盛开的反面，加之夕阳洒下遍地金霞五彩流光的模样，仿佛来到人间仙境，竟会生出恍惚的不真实感。 啊，这里好漂亮， 罗坛，惊叹道。赤焰道长看向沈庙， 夫人发现了什么没有？ 沈庙只觉得空气中传来若有若无的药香，再看那花花草草遍地都是，虽然鲜艳，却又和寻常的花草似乎并不大一样，便犹豫了一下，问道：是药草？赤焰道长哈哈一笑， 正是。虽然我救不了你的夫君，改不了他的命格，不过我师父有一片药谷，里头有一株药草可以解百毒，这株药草确实可以救你夫君的性命。 沈庙并未告诉过赤焰道长谢景行的伤势，赤焰道长却一语就道出了谢景行中了毒。罗坛佩服地看着怪道士，沈庙却不以为然，早就料到这怪道士很有几分真本事，这会儿也不奇怪。他道：还求道长将那株可解百毒的药材给予我，救我父亲一条性命。赤焰道长笑了： 这株药草乃是我太太太太太师父留下来的，一直在这药谷里放着，留到现在，世上只有这么一株。寻常人吃了延年益寿，中了毒的人吃了自然能药到病除，这株药草如此珍贵，我怎么能白白给你呢？ 您是慈悲为怀的道长啊。 罗坛开口道： 若是要金银，我小表妹也是出得起的，你想要什么来交换？ 沈庙也道：但凡我力所能及，绝对如道长所愿。 若是我要夫人，以自己的性命来交换呢？ 赤焰狡黠道。沈庙一怔，还没等他开口，罗坛就说道： 你这人也太欺负人了，哪有这样做条件的？ 赤焰摆了摆手： 出家人慈悲为怀，我是道士，自然也不会做这种杀人放火的勾当，不过是玩笑话罢了。我有一个问题需要问夫人。 他看向一时怔住的沈庙： 夫人可否为贫道解惑？ 沈庙这才回过神来，心中惊异不已。在方才赤焰问他是否愿意以自己的性命来交换的一刹那，他的脑海中飞速地掠过一个念头，他是愿意的。可这怎么可能呢？他身后还有沈秋、沈信、罗雪燕，有一大家子亲人，如今竟然心中会为了谢景行而放弃自己的性命，沈庙的心中突然有些害怕。投入太多的感情，将来也会伤得更深，前生的一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他可以尝试再去爱，但是浓烈的爱他却是不敢的，也赌不起。 小表妹， 罗坛晃了晃他的胳膊。沈庙定了定心神，看向道士：道长请说。 你看。 道长蹲下身去，指着草丛间的一株小花说道： 这是红袖草，是可以治咳疾的灵药，不过这些日子都不怎么开花了，夫人看这是什么缘故？ 这是什么意思？沈庙又不是大夫，连药草都不会分辨，又怎么能看出这些问题呢？不过他还是跟着蹲下去细细一瞧，见那花苞之上密密麻麻地蠕动着一些黑点，心中一动，就道：大约是生了虫子。 贫道也是这样想的。 赤焰一脸苦恼： 可是这红袖草最是娇贵，不能以药物驱虫，却最是招虫，要想除掉这些虫子，只得自己用手一点点将它撵出来，动作还得轻柔，否则就会伤了花瓣。 罗坛就问道： 原是如此，可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 赤焰道长站起身来，看着沈庙也站起身，才笑道： 可是贫道是男子，动作粗鲁， 平日也不甚细心，自己挑只怕怎么也挑不清楚，而且不小心就会损伤花瓣。这些都是很难得的灵药，珍贵得很，所以想请夫人替我挑干净上头的虫子。 罗坦瞪大眼睛，合着这道士让沈庙过来，却是将沈庙当作是花农药童了。沈庙开口问道，将这些虫子都挑干净之后，道长就会将那株解百毒的药草给我吗？赤焰道长点了点头，好，我做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